些，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，取消电网部分垄断性收费项目，全面清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，降低企业用电成本。证监会发布通告，近期网络非法荐股活动有所抬头，强调未经许可提供投资咨询属于违法行为，请投资者提高警惕。公安部消息，世界杯开赛以来，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，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，涉案金额逾10亿元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据韩联社报道，2018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韩国公开赛将于17号在大田市开幕，朝鲜代表团将访韩参赛。世界气象组织表示，日本与美国在7月分别经历了灾难性暴雨及极端高温天气，可能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河南开封市发掘出一处明代建筑群，其中出土一块落款为永宁王府长李府氏素庄立木匾额，专家确认为明代周藩永宁王府遗址。芭蕾舞剧《冰上天鹅湖》将于8月15号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。《冰上天鹅湖》沿用了原版故事及柴可夫斯基的经典音乐，把高贵典雅的芭蕾艺术引入优美流畅的冰上舞蹈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 越来 越动听。越动听， 有相聚有分离，还是始终喜欢你。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，分开终于依然一起。我等待，我希冀，如像初春的天气。无论天清天阴，洒雨洒雾，心感觉也会很美。来来回回仍念记，从前曾陪伴你，浮浮沉沉怀念，多么似旧影戏。悠悠意意来读你，留下空信日记，原来从前曾为我，不多讲爱你便生气。若我知，假设若我知，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。在那天讲一千句，我一生也爱着你。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，没有限期，为你讲讲千亿句，一生一世也爱你。相近有分歧，还是始终痴恋你。明白必须讲心里说话，否则不可能一起。我等待着我希冀，还像初春的天气。而无论天清亦天阴，洒雨洒雾，只想再碰着你。来来回回仍念记，从前曾陪伴你， 浮浮沉沉怀念，多么似旧影戏，犹犹豫豫来读你留下红唇日记，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，若我知，假设若我知，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，在那天讲一千句，我一生也爱着你。在这天，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没有限期，为你讲讲千亿句，一生一世也爱你。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《来来回回》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《越来越动听》，我是李珂。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你是否有过面临着两难的境地，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呢？那你最后的决定又是什么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陈明真《变心的翅膀》。 喜欢你从背后抱着我的感觉，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。喜欢你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地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？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说什么男人的肩膀靠不住女人的浪漫？哦哦哦哦，继续轻柔依恋着醉人的呢喃。喜欢你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？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咖啡是苦还是甜，不在于怎么搅拌，而是在于是否放糖。人生是喜还是悲，不在于怎样抱怨，而在于能否超越。遇到困难，有的人感觉很倒霉，而有的人呢，则可以谈笑风生。人这一辈子，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珂，想要走出阴影，只有靠自己。